中央实验话剧院曾经在80年代根据鲁迅先生的著名作品《阿 Q 正传》改编了一台同名话剧。那么在今明两天的戏剧空间中呢，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话剧《阿 Q 正传》。 中了！ 你们魏庄除了赵家还有谁呀、啊？ 对， 除了我们赵家，那还有谁呀、啊？ 哎，阿贵，阿贵，阿贵， 什么？ 他阿贵也姓赵 啊？ 管他呢！走，看看去。 走，哎、走，走，走，走，看看去。 挑着竹竿放鞭炮，好几位衣冠楚楚、绅士模样的人前来道喜，还有不少闲人围着看热闹。阿 Q 昂然地向大门走去。 干什么呀？咱们大爷众啊，我来道喜呀、啊。 你？哎，去去去去去去去去！ 你是赵太爷本家。我也是本家呀， 你， 嗯， 你不配。我说嘛，你也配姓赵啊？ 我本来姓赵嘛，我抬起半辈儿来， 啊， 我比秀才老爷还长三辈呢。 出五福了没有啊？ 啊横竖我比秀才老爷长三辈儿。 上去，上去，上去，上去，上去，上去，上去，上去。 赵太爷和赵秀才都冠带齐全出来送信。 太爷，恭喜您了。 赵太爷送走了客人，他的本家赵白杨马上递给他水烟袋，赵思辰也凑过去，小声向赵太爷禀报什么。 胡说！ 哎，真的， 把他给我叫来！ 我叫他。 阿贵， 江师傅， 阿贵， 太爷叫你。 恭喜太爷，恭喜大爷！ 混账！ 你在这儿胡说什么？你是我本家吗？你说你是姓赵吗？我、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，你配姓赵？你敢姓赵？ 父亲大人， 麻烦父亲大人请息怒。今天是孩儿大喜之日，犯不上跟这畜生生气。 哎呀，就是就是就是就是，来来来， 太呀，滚，滚滚滚！ 站住！ 赵太爷一伙人回去了，看热闹的也不多了。 拿来。 什么？ 呀，当地保的靠什么吃饭？酒钱，老规矩，200文。嗯，妈妈的，什么姓不好姓啊，偏要姓赵。从今以后，姓猫姓狗随你的便，就是不许姓赵，听见没有？ 哎，我早就知道你不会姓赵，找打。嗯， 走走走，喝酒去。 走走走。 阿贵哥， 小童， 你真的？ 小童，走吧，有赵太爷在这儿也不该胡说。 阿贵，回去吧。 妈妈的，这个世界太不像话了。 儿子打老子。 小寡妇想嫁人， 因此阿 Q 到底姓

外国人的腿都是直的呀， 要不是直的，怎么朝见西太后的时候都不下跪呢？ 那是朝廷怕外国人呗。 所以这些假洋鬼子也走时运喽。 哎，听说城里头办起了洋学堂了。 哦，这么一说，秀才举人都不值钱了。 这也难说，那城里的白举人那可是很阔的。 那假洋鬼子总不是好人，好人能里通外国？ 哎，钱太爷也真是，要让儿子去东洋。 哎，哎，你们看，谁来了啊？ 景修庵的小尼姑。 哎，阿五，来段小尼姑下菜。 来点， 叫我小尼姑哎，吓得山来人，山前山后山左山右。 小尼姑正要往前走，突然停住了脚，原来是阿 Q 从对面走来。 喂，怪不得今儿竟于晦气，原来是碰见了你。 小尼姑不理他，低着头想绕道过去。阿 Q 从两边阻拦，不让小尼姑走。 两边都亮起来了啊！看谁比谁的亮。 小兔，快回去吧，和尚等你呢。 你怎么动得动脚的？ 那和尚动得，我动不得。 阿 Q 看见自己的心业得到了赏识，便愈加兴高采烈起来，又用力迎了一下小尼姑的面前。 阿 Q， 我 的 好似的阿贵。 阿伟哥，香！ 阿伟，来一碗。 阿 Q 喝完酒，举着拧过小尼姑面颊的三个指头憨笑了。 对，尼姑不偷和尚，小尼姑哪儿来呀？ 小尼姑她也是女人啊，她是贾正杰。 阿五啊，赵太爷家那个小寡妇吴妈哎倒不错啊。 别嚼舌头了，说真的，阿贵啊真能做， 也应该有个女人了。 和小尼姑这一战的胜利，使阿 Q 早忘却了王福，也忘却了假洋鬼子，似乎对于今天的一切晦气都报了仇。 小尼姑， 他想着想着，飘飘然的，似乎要飞起了。 小尼姑， 他飘飘然的飘进了吐谷祠，照例应该躺下便打鼾。谁知道这天晚上都很不容易合眼，他觉得自己的大拇指和第二指有点古怪，仿佛比平常滑一些。 小尼姑，他骂我什么来着？断子绝孙的阿贵。哎，不行，我不能断子绝孙呢，死后没人供饭呢，还行啊？我应该娶个女人了。 福不孝有三，无后